是局限的快乐，黑的是想念的泪痕，怕心疼，黄的是最初的景色，红的是心头的深刻，舍不得一种人一种独特，他都不舍，形形色色，粉墨蠢蠢，欲动的眼神，不光是散太迷人，飘雨季的花色，装一身霓虹，还是输给他，心爱耍的诸葛，自以为是的准则，一转身沉沦，模糊不清马赛克。眼角是骄傲的景色，眉梢是神秘的紫色，是热情的彩色，红唇是温柔的粉色，好像的吻，一种人一种独特，他都不舍，清醒色色，有一次蠢蠢欲动的眼神，努力平台的政策，让一痛的检测，用一脸平凡，再次牺牲他恋爱的风格，镜子里的不对称，自卑的方向，马赛克他的负责。 现对外开放花道、茶道、香道培训，更有苏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，让艺术相伴，让气质相随。富达天马鞋城北侧二楼，注意是31590000。 听说了吗？三和珠宝城新年活动开始了。 什么活动啊？ 小年儿至大年初六，鸳鸯金楼万城金，买十克送一克，旧金兑换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。 富达红绿灯西南角，三和珠宝城。 大吉大利，恭喜发财，三和联通祝福1033所有的听众朋友鸡年吉祥如意，吉星高照，万事大吉， 鸡年欢笑，福星高照。恒业金行在此祝愿所有 FM103.3 的听众朋友鸡年都有金鸡旺，一年更比一年好。 凯歌辞旧岁，雄鸡迎新春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在此祝福所有的 FM1033 的听众朋友们，阖家欢喜，事事顺畅。 鸡年佳节到，祝福没忘掉，

手去抉择，时间不多了，想告别却不舍，一晃一错的多少生活，不知不觉我习惯了欠缺，但不习惯没你的夜。不疼就不要，不能叫做青春，终归要面对一切。睡着，现实总让梦做得不透彻，时间不多了，想告别却不舍，一晃一错过多少生活，不痛不痒不能叫做青春，让我们直面眼前的一切。我们相约再多勇敢一些，任先失去暴雨肆虐，与你相约让夜风的凛冽， 想四个人，人的表现是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